在请听谭富英演唱的《南阳关》。 中央，俺花轿， 下面请听杨宝森演唱的《文昭关》。 爹娘啊！ 但愿我相随焉呐，我好我的来唱红颜，我好的永远在前大坛，我好比女儿困了风险，我好比波浪中是多地高船呐，自来想起我的担长短啊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马连良、谭富英、杨宝森等演唱的一组京剧老生唱腔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、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